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叶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边上平地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拍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，朱元璋看了看他，请问阁下，要见朕有何话讲？啊，陛下，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，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。哦，书信何处？在我怀中。左都御在怀里一伸手，取出一封信来，外面是杏黄色牛皮纸的信封，恭恭敬敬呈到龙书案，由近臣接过来转交朱元璋。朱元璋呢，把封头撕开，信瓤拽出来展书观瞧，一面是汉字，一面是蒙古文。当然朱元璋没学过蒙文，他看不明白了。他一看这个信写的比较简单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率凶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来到黄河岸跟你们大明帝国开兵建仗，相距一个月以来双方都有损失，特别是沿黄河一带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往四处逃难，苦不可言呐。说我们打仗事情是小，老百姓太可怜了。说本王有意早日起兵霸占，怎么办呢？特约请你大明帝国的皇帝赶奔兴隆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，有些事情我们在会上求得解决，能不打就不打，要求你要有诚意的话，在九月初三必到兴隆山，我们在此恭候。如果你胆小如鼠，怀有其他的心意，那你就不用回信。下面写着特差左都御前去下书，立刻等待回音。朱元璋把这封信看了三遍，顺手交给元帅徐达。徐元帅看完了，心中一转个，暗自思想，哎呀，古往今来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。咱也甭说前朝的历史，什么鸿门宴呢，啊，这个那个的。就拿我们皇上来说，想当年赴乱石山狮王兴隆会，身遭大难，好像没死了， 今天又来个南北双王兴隆会，这玩意儿不能去。但是当着左都御的面，他这话没法说。他认为这朱元璋也不能答复，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。朱元璋跟他的想法不一样，他一想我要不答应，第一个显得我怕，第二个倘若胡尔卡金胡尔卡人真出于诚意不愿意把仗打下去了，愿意妥协投降，那有何不好呢？第三就是元人心怀叵测，有什么埋伏，我怕他何来。我现在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谅他也不敢。朱元璋怀着这种心情当时就批准了。左都御臣在。难得你们大王二王一片苦心，好吧，朕休书不及，就打发你回去吧。借你的口传朕的话，九月初三我必到兴隆山与你家王爷相见。多谢陛下。来啊，下面赐宴。左都御还带了几个亲兵，给摆了桌酒席，让他们吃喝完毕。朱元璋派元帅徐达把左都御送走。等人家走了，徐元帅这个埋怨：“主公，您怎么不跟大家商议商议，就做了这个决定了？我看元人安心不良。”此一去凶多吉少啊，主公，不是我们言而无信，我看还是不去为妙。胡大海在旁边也过来，老四，你这人现在就这手不好，跟当初不一样。想当年有个大事小情都跟哥哥兄弟商议商议，现在你是皇帝陛下，金口玉言了，脑袋一热说怎么地就怎么地。方才徐元帅说的对啊，赴什么会，打仗就打仗嘛，跟元人有什么可谈的，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？老四去不得。武定王郭英也再三苦劝，满营众将也都这么说，但是朱元璋这人钻了牛犄角了，这人就有这股犟劲儿，只要他形成这主意，谁也给搬不动。众位不必多说了，君子人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我也已许下了万无更改之理。九月初三这么办，你们有胆子大的就随朕一行，有胆小怕事者就留在军中。啊，他还不乐意了。众将一听不敢说别的了，大家是泱泱而散。那么别人不敢说话，元帅徐达不能不说呀。当夜晚间邀着胡大海、郭英、汤和、邓玉、武殿章、康茂才、傅有德比较有威望的人二次顺说朱元璋，但是朱元璋说去是肯定去了，这个没有更改了。元帅说这么办行吗？既然主公说不能更改了，你多带点人马行不行？哎，到兴隆山赴南北双王兴隆会，这又不是开兵建仗，我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？在众将的苦劝之下，最后让朱元璋带了九个人，这九个都是有名的上将。都是谁呢？头一个雌雄眼无敌将常茂， 第二个花豹，第三个金锤殿下朱木英，第四个坏小子丁世英，小矬子徐芳，吴进忠、吴进孝，野人熊胡强，粉哪吒胡德济，这几个人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，在民营之中比较年轻的，脑袋也好使，反应也快，也都机灵。作为朱元璋贴身爱将，可以随着他保驾。另外呢，在民营当中选拔了500禁卫军，这500禁军都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拔了又拔，剪了又剪，也都是了不起的，一个个年岁都在20岁挂零，25岁往下，都是以一顶十的手，身披细甲，暗藏利刃。元帅徐达都做了精细的安排。另外呢，跟朱元璋也研究了每一个细节，说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主公切不可疏忽大意。就这样，君臣商议了一晚上，把每一件事情都研究到了。元帅徐达一想，叫朱元璋带着九员大将500禁军，要到了元人那块，那是九牛一毛啊，外面必须有所准备。他头指令派胡大海、郭英领飞虎军3000埋伏在兴隆山的山口，以防万一。二一之令命令花刀大将康茂才、傅有德领兵3000在山外巡逻放哨，以防元人按下毒手。另外元帅徐达带着30名大将离开连营，率飞虎军10000在外面设防。当然了，这都是以防意外的事情。书说简短，到了9月初3这天，朱元璋起得挺早，梳洗已毕，有人伺候他，把衣服换好了。今天朱元璋打扮的跟往常不同，头上顶着双龙双凤珍珠冠，内配金锁连环大叶甲，外罩杏黄缎九龙的绣花袍，腰系8宝珍珠带，足蹬龙头凤尾牛皮靴，腰里悬着龙泉剑，披挂整齐，外面有人把逍遥马给准备好了。为了防备万一嘛，给朱元璋还准备了一条枪，在德胜沟挂着。这阵九员小将也顶盔贯甲，收拾利落，在身旁伺候。500禁军在营门外列队。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检阅，心里头挺高兴。嘿嘿，暗自思想，我当初是卖酸梅的掌柜的，有了今天是做梦没想到的。看看这些当兵的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，朱元璋心里非常高兴。各位，随着阵前去赴宴，大家辛苦了，主公辛苦，我们愿意一同前往。好，我们赴宴回来，朕必有重赏。朱元璋挨个做了检查，看看他们身上佩戴的东西全不全，看完之后这才飞身上马。九员小将跟着准备兵器也上了马，元帅徐达率领满营众将一直送到10里地以外，君臣这才告辞。朱元璋走了以后， 元帅徐达就按照昨天晚上安排的，把军队偷偷的都调发出去了。安下他们不提，单表朱元璋带着这500多人起身赶奔兴隆山。这兴隆山离着两军阵35里地，晴天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，就在黄河的南岸。这块是一带山岗，没有什么凶险的地方，离远看跟那坟丘似的，一座挨着一座的，但是苍松翠柏，风景十分优美，属于元人的管辖地界。他们到了兴隆山不远了，元人真接出来，有人一探头，来了来了，明朝的皇上来了，回去送信儿。朱元璋又往前走了3里地，就见炮响9声，元人那个特使老驸马左都御接出来，一见面无非说几句客套话，由左都御陪着进了兴隆山。到2道3口，炮响9声，元人派出的特使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、副先锋虎印前来迎接，跟朱元璋见礼之后开始往里走。进了第3道山口，就是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率领元人的文武列队迎接。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那么亲切。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先笑后说话，迈大步过来拉住朱元璋的手，欢迎欢迎阿特罗特勒格。朱元璋一听什么话，这是不懂。由于这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生长在古果金马城，很少到中原内地来，这汉语啊学的不那么流利，一说话舌头根发硬，舌尖发突，有很多汉语他不懂。幸亏旁边带着个翻译，这个翻译在那个年头叫通译官，哎，在旁边给解释，朱元璋这才听明白大致的意思，就是欢迎大明帝国皇帝陛下，欢迎各位的光临。朱元璋也客气了几句，众人甩凳下马，把这马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，这都是长茂临来的时候给做的安排。因为徐芳这个人年纪比较大一些，颇有经验，大将乌马如蛇双腿，万一这会谈决裂了，发生不测的事情需要打仗，马没了那怎么办呢？徐芳负这个责任。众人携手揽腕往里走，这才来到兴隆山正中心。咱们在上文书说过，这个地方叫山，其实并不高，离远处看就像丘陵一样，左一个山包右一个山包，正中央是块平地，经过援兵的整理，显得非常平坦。在这中心地带建起一座高台，完全用木板铺成，这方圆也有1亩地大小，上头刷着红油漆， 有五色栏杆，这个顶子呢是用芦席搭成的，刷着黄油漆，锃明瓦亮，离远看跟黄绿琉璃瓦差不多，翘檐起脊，十分壮观。这脊角上都挂着大红宫纱灯，迎面有一个横幅，上面有金光闪闪的大字，是蒙文和汉文，南北双王兴隆会。坐南向北的梯子，胡尔卡金在左，胡尔卡银在右，拉着朱元璋顺着梯子登上高台，长袤众将佩刀悬剑是左右不离，恐怕元人暗下毒手。来到谈判台上，再看左面有一溜桌子，右面有一溜桌子，他们采取元人在北，朱元璋在南，大家分宾主落座，两旁边奏着宫廷的乐曲，有不少蒙古元人连歌载舞，他们唱的什么说的什么朱元璋都听不明白。落座以后茶罢歌盏，霍尔卡金吩咐一声摆宴，按着人家的风俗和汉族的风俗摆下两种宴席，大家归坐，推杯换盏，边吃边谈。在这里咱必须说清楚，那四宝大将托金龙没有参加，因为前者在两军阵前被岳伦扎了一枪，伤势严重，到现在卧床不起，正在调治。除了他之外，是元朝来的上将军士都参加了，长茂偷着数了一数，大概能有200多人呢。另外长茂睁着雌雄眼儿，往这台上台下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仔细的观看，就见暗中是杀气腾腾，心说话，坏了，真得注点意，看来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，元帅徐达有经验，坏事就坏到我们这皇上身上，这人一条道跑得黑，不听他的还不行。哎呀，我们保着皇上来了，万一有个闪错，回去见元帅没法交代。所以长茂，你别看在这吃喝，捅了捅朱穆英，看了看丁世英，暗示这些人提高警惕。当然了，他们属于随从人员，说不上话去。主持发言的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。要说经过这十几年的锻炼，朱元璋也颇有经验，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所以在这种场合谈笑风生，毫无有拘束。闲话说完了，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了。蒙古大王胡尔卡金是热汗直流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